喂，你可唔可以借多20000蚊俾我啊？ 吓，又借？你之前借嗰啲都未还喎。 你同我讲钱嘅咩？唔系讲心噶？ 我梗系同你讲心啦，唔系点会送部手机俾你啊？ 部手机？部手机都俾埋喺大耳窿当债咁还啦。 大耳窿？你仲够胆死去借大耳窿？咦？唔系喎，你部手机咪喺度咯？你做咩呃我啊？ 攞翻嚟呀！ 佢根本由头到尾都冇还过一毫子，佢同我一齐根本只系为咗钱，冇其他噶啦。不过唔系我喐手先噶，系佢袭击我先噶，我还手噶咋。 好啦，罗锦福咧就讲到咧自己吓、当时咧就因为女死者有一部手机在个身上、而他就说部手机其实是拿来还了钱给大耳窿了这样。他说他当时就觉得很生气，因为对方欺他，自己就痴心错付那种，跟着又用遮和石头袭击他。留意他是说遮和石头的、即是在会面记录的时候、但阿斯王都说喂，如果真的有石头这件事呢、其实石头没上过庭的、 是啊，一嚿石都找不到， 没这个证物的、如果他说真的有石头袭击过他的头、其实这个石头是不是应该 是一个重要的证物？ 是啊是啊，应该就算在、找到尸的时候找不到有血迹的石头，他一说出来一定要去重组现场，去现场再去路K下看找不找到这嚿石咯、是不是、或者找个、被捕人看他可不可以指出用呢嚿石，咁啊當然佢自己噏嘅啫，一定要做嘅。 咁啊真係離奇啦！咁如果佢咁講，佢講嘅嘢其實同嗰個證物又唔吻合嘅喎，即係佢自己話用石頭，即係例如你話其實我用刀去嚟插死對方嘅，但係把刀冇上過庭，咁得唔得嘅咧？可唔可以咁樣咧？ 咁冇話唔得嘅，嗱，因為好多時啲空氣都揾唔翻㗎啦。 但係一定要做咯，呢一 part 去，你係抌咗落海，抌咗邊個海，跟住出蛙人去揾，揾唔揾到件事？ 係，因為好似余偉發嗰單咁啦，即係佢自己就聲稱係俾警方即係屈打成招，話佢咧就有把空刀，咁但係空刀咧其實佢哋水鬼隊落水咧都完全揾唔到啊嘛，成個河床咁樣掘起都揾唔到，咁結果就去咗佢被警方逼供之下港的一间模型铺，就去买了一把刀，然后那把刀就拿上庭作供。但是其实那把刀就不是那把空刀来的嘛、即只不过是给、陪审员一个 reference， 就说其实他当时买了一把这样的 similar 的刀的、这个其实我觉得有少少混淆视听的、是不是，即人家 不细心听，其实以为那把刀不就是、当时他拿着 去的空刀，是不是呢？ 但是法官都會提醒陪審團的、 但這個是連即石頭 連一個石頭都沒有拿上庭作供的、但是 怪一點我覺得、 但所以他自己就自辯的時候他就沒有提到有石頭這件事、即他整件事都是說他不小心即跌下去的時候撞親，還有是、被個遮去刺親的、 但他自己都說他自己拿把遮去刺那個死者的、即用個遮頭、应该都是估计是一把长的铁头那些长遮啦， 是没有心杀他的嘛，他现在上庭自辩的时候、 上庭就这样讲、但 我又想一会我们或者讲下他形容自己，其实即两个版本都不同的，自辩的时候和他在会面记录的那个版本是很不同的、即整个过程怎样发生真的太不同了实在、但问题呢，他即我觉得我们这里可以研究一下呢，其实他的杀人动机有几强先、第一、同女死者即係上呢個山嗰度打野戰之前咧，佢哋做過乜咧？今日師王可以交代一下，其實嗰日女死者係冇翻工嘅，係咪？ 係啊係啊，嗰日咧就發生事發咧就係 28號 嘛。其實女死者26號嗰日咧，就佢媽媽咧揸傷成者 落咗嚟香港就同佢湊住兩個女，咁佢話俾佢媽媽知，叫佢湊住兩個女，佢就要翻深圳同個侄女探個侄女，咁啊抌低咗啊$100俾佢哋食飯添，咁啊翻咗上去之後咧，就係、是、案發嗰日咧，即係再 check 到佢，就係嗰日過關。一翻落嚟咧，就係揾個 就揾呢個男人啦， 揾個男人啦， 所謂情夫啦， 情夫啦，跟住去食飯啊，跟住嗰個仲買咗幾件衫俾佢， 都唔係情夫喎，其實佢自己離咗婚喎，佢單身嘅，係對方係佢嘅，即係佢係對方嘅情夫啊，真。 嗯。 咁但係嗱，呢個女仔就似乎對呢個男人係冇乜戒心啦。如果唔係佢覺得佢危險人物啊，或者咩，佢會唔會咁樣單獨同佢再嗰度打野戰咧？即係其實當時佢哋嘅關係應該係唔錯。 冇問題。 仲一齊去買衫喎， 佢係之前已經去咗係咪去別墅啊嗰啲成啊，唔係喺嗰度發生噶嘛？ 直情喺嗰度發生， 喺嗰度發生 嘅。據佢哋嘅口供係啊，即係佢哋經常都係嗰度係佢哋野戰地方嚟嘅。 即係 慳翻啲錢啦， 時充錢都慳埋。 係啊， 係咪咧？定係還是貪刺激啦？可能會唔會貪刺激嘅？ 兩樣咯，係咪先？ 係咯，同埋即係如果大家都冇所謂，咪冇所謂咯。咁成日 同埋我懷疑屯門咪冇乜時鐘。冇乜嗰啲別墅啊， 獅王村嗰啲， 好似唔見啊，真係 屯門係咪少？ 好似元朗多喎，屯門冇喎，真係 去元朗都方便嘅， 咁可能都係貪就腳， 搭幾蚊輕鐵都去到啦。不過佢 啊嘛，時間即係要趕時間啊嘛，落場。 嗱，但係佢哋咧，其實嗰陣時咧就光日白嘅，咁亦都係。 我都覺得其他人點解咁中意日光日白走去打野戰？ 唔係啊，佢哋都話落場時間太長，點打法啫？ 但係嗰個所謂即係 三日買賣， 即係佢哋都好有信心，嗰個地方係冇事喎。即係嗱，你諗下，唔係得你識噶嘛？ 好靜啊，嗰度可能真係 好靜。 使唔使揾日我哋去行下咧？ 好啊，揾日。但係唔係得你知啊嘛？係咪先？即係咁多人會知，你點知當日冇其他人打算野戰咧？你係咪有個 booking 即係知道啊？嗰日留翻俾我咁咩？冇人知喎，點解你會去嗰度？ 唔係有啲人嘅，可能啲心態就係可能就算你行過，俾人見到佢都唔理啊。系咪先？ 系啊， 咁系嘅，但系女方就少啲咁啦，而且系真系冇人理，始终都会俾人报警嘅话，都系即系官非嚟噶嘛，实俾差人拉噶嘛，呢啲系咪？ 但系呢个厨师咁，你知厨师好夜放工噶嘛，成点钟先放工，咁佢又要翻屋企教人噶嘛，咁其实佢哋只有呢段空档时间可以做呢件事 嘅。呢个空档时间就正常嘅，但系只不过佢点解一定要即系咁中意佢？佢嘅形容咧，经常都去嘅，唔系第一次啦吓，亦都好似好熟啦，好明显唔系第一次去，即系去嗰度咁有信心，永远都去到嗰度就可以即系。私家野戰之地咁喎， 但如果佢有心預謀去殺嗰女仔，又冇理由嗰個時間嘅咁早，同埋即係啱啱落場。 點解你會認為佢係有心殺嗰個女仔咧？ 即假設，即係我哋雙方都大家攞啲事實出嚟陳辯下啫。即係話，如果佢而家咁，始終都係告佢謀殺啦。 告就一定告你謀殺啦，都係嗰個原因啦，就唔會告你誤殺嘅，一定係告你謀殺噶嘛，係咪？告唔入先變咗誤殺噶嘛。 係啊，咁即係話你會唔會有呢個謀殺動機咧？咁但係呢個男人當然就係話，其實咧就成件事都係一個。即係錯手嘅啫，係佢自己跌落去嘅咁樣。咁佢都講過一樣嘢咧。嗱，講少少佢嘅口供啦。嗱，例如咧，佢話其實佢由始至終咧就係企與呢個女仔咧，就樣靚身材好咁樣啫。 嚇，同你一樣喎。 咁樣就正常啦，男人都係貪呢啲啦， 係 咪樣靚身材好，咁但係佢又唔憤氣呢個女人係貪佢嘅錢，咁我就真係奇怪啦。你自己啊，淨係中意人哋樣靚身材好。 佢又唔可以中意你啲錢嘅， 人哋淨係中意你啲錢又唔得嘅。 即係你要中意我靚仔同埋有型啊嘛。 哦， 即係而家咁咪唔 fair 啊嘛。 所以佢就唔 中意你靚，你中意我，你中意我啲錢噶嘛。我覺得自己冇曬料到。我如果你話我靚仔同埋有型咧，咁我 OK 係咪咁 咧？咁你捉摸下呢個人嘅心態咧係點樣咧？喂，你自己真係好膚淺咯，你就純粹你自己有段婚姻嘅啦，已經係咪啊？即係如果你真係有咁錫個老婆，學阿28歲小朋友話齋，咁愛自己老婆啊，咁深愛啊，做乜出去又搞第二個，仲要係淨係純粹貪樣靚身材好，又唔係貪人哋學問啊，有內涵。哦，系咪先？你都系一个肤浅嘅啫。 嗯， 跟住咧又 点解你可以肤浅，我又唔可以肤浜咧？系咪？ 咪就系咯，我就觉得。 所以再一次强调咧，系冇公平嘅呢样嘢。你唔好谂住要公平呢个世界，系咁噶啦。 唔系我质疑紧佢系咪讲大话咯？所以系咪啊，师王？ 啊，男人心态又系咁噶啦。 系咁噶，真系。 系咪先？老婆梗系唔够妾侍好啦，妾侍唔够去偷好啦。 哦，呢个真系吓。 唔系啊，咁嗱，佢话佢嬲，佢嬲起嚟咧，咁跟住就大家。即係動手啦，咁佢有講過其實係個女仔動手先嘅嚇，陣間補充下嗱，唔好理係咪女仔動手先啦，咁你其實可以走嘅啫，你話又唔想借錢俾佢，又唔想同佢繼續落去，咪走咯？點解要糾纏落去，甚至乎最後搞出人命，然之後你又逃之夭夭咧？我又覺得真係你好有問題喎。 咁我始終都覺得自己嗰個諗法就係話。 那個女即係死者咧話再問佢攞20,000嘛，佢唔肯俾，佢話你唔俾咧就同你分手啦，或者係爆你大鑊啦，話俾老婆知咁樣去啦，好嬲怒咯。 即係咪爆大鑊嗰件事先係個致命傷？ 好難講啦，我唔知佢哋嗰個感情有幾深，因為聽講都來往咗幾年㗎啦，即係個女死者2003年嚟香港之後冇幾耐都其實同呢個男人係認識咗㗎啦，即係都有來往㗎啦，已經係發展緊呢個婚外情。咁佢哋究竟有感情方面幾好，同埋呢個男人係覺得我好似付出咗好多俾你，咁你而家我少少地，我都揸人周身債，冇錢俾嗰20,000你啫，你就要同我反面，仲要分手，又要爆我大鑊，咁你好唔啱啊？ 即係佢好興啦， 係啦，即係好興喎，好正常喎。 可能嗰幾廿萬就係使曬佢身上，佢話唔識你，我可能唔會負債累累。 即係佢聲稱都借咗10多萬俾呢個女死者，就從來都冇還過。嚇，咁啊10多萬都唔係少數噶嘛，即係無端端都冇噶嘛，揸人周身債時你就會人窮思舊債噶啦嘛，覺得你乜都冇對，乜都冇還過錢，我對你咁好，你仲要咁對我，咁啊即係可能好興。 不过大家要想想那个挑衅成分有几强呢，因为如果你说即、你知道即如果、判你誤殺呢有几样东西，即是说可能是、错手杀死啦、或者是经、对方的挑衅之下呢，你大家发生冲突，然后就、令到对方失救或者是自己跌死又好怎么好啦。但是那个挑衅成分有几强先，纯粹问你借20,000你不借。 那你在女方的角度，你觉得如果那件事真的这样发生，即是个对话真的大概是这样的话，你觉得挑衅成分高不高？ 我觉得不是很高、就是、但因为他不是说那些， 所以你有机会成为女死者的，你知不知道你这样讲就很容易死的。 因为他不是说那些 最 common 和最容易令陪审员 动容的，就是说哎、你都不掂啦，又不舉又得個3分鐘咁嗰啲啦，嗰啲就通常 work 噶嘛。咁、但係佢呢個純粹就係話唔借錢啫喎，即係問你借2皮唔借，咁我有幾挑人啊？我真係 借2皮 唔 借就唔挑人，但係之前我已經借咗10多萬俾你，仲有幾年感情，加下你要多我20,000，我冇得借俾你，你就反面嗰下就幾挑人噶啦喎，係咪？無端端我而家問你， 你咁開始代入。 唔係，即 係 我唯有代入佢嘅諗法嗰度諗 啦， 係咪先？因為我覺得如果我係佢，咁都幾激心嘅，因為我發覺我咁多年都對你幾好啊，算係咁啦。 仲要啱啱陪你買完衫， 仲要係咯食埋飯， 啱啱就發生完性行為。 係咯，佢話你而家要借20,000，你而家算我咩？我而家真係金礦俾你滾。 啱啱俾人督證嗰度係咪先？即刻調制咯。 係喎，都挑釁嘅喎，其實即係如果你因為成個關係嘅組織啊，唔係話一下過無端端問你借20,000，我而家問你借20,000，你冇我所謂啦，係咪先？但係我原來你咁樣對我嘅話， 即係去到個臨界點啊，你覺得 有可能啊，都幾激心㗎。 咦，咁係咪會唔會係個女死者其實之前咧一路借錢嘅時候咧，一路可能有啲甜言蜜語氹佢啦，或者例如話，例如話氹佢啊，即係我哋。會有將來啊，或者點咧？咁但係到呢刻，跟住 呢個係咪應該男方講嘅啫？個女死者點解會講有將來？ 唔係個女死者， 個女死者離咗婚啦，基本上 佢離咗婚咪單身，咪諗住即係同個男人，咁佢冇嚟逼個男人結離婚嘅。 咁我唔知喎，即係我真係唔知佢有冇咁諗過或者做過喎。呢個 咁逼佢離婚就更加多重壓力啦。 都 係 㗎。 咁但係即係可能佢係對佢係仲係比較温柔啊，或者嗰啲。但係到嗰刻咧，就可能會唔會係變咗個？泼妇啊，咁嗰刻 反晒面咁样， 即系令到呢个男人系有啲措手不及咧。 其实咧，我有个有少少嘅即系个怀疑啊，吓怀疑啫，就系、是、话最后个验尸报告咪话佢即系喺个女死者身上系有发现咗2个唔同男人嘅精液噶嘛，即系佢短时间内同咗2个男人系发生性行为，而当其时咧，佢据闻就喺大陆啱啱翻落嚟嘅， 系、 佢又話想去探咩侄女嗰啲啦，基本上都覺得奇啊！探咩侄女啦，要勞師動眾，又要阿媽落嚟湊2個女先啊，自己上去探一探侄女，個侄女有咩咁大問題？呢、我哋考究唔到啦。但更有可能咧，就係其實佢有另一個男朋友，或者另一個同佢有關係嘅男人，佢咁佢喺嚟。見呢一位兇手之前咧，其實都同嗰個男朋友優惠過添， 係 啦，優惠過，仲要係好短時間之內。 因為被告咧講咗一句説話咧，好有玄機嘅，佢就同警方都有講啦，就話佢諗住殺咗佢之後咧，就即係揾人揾佢嚟到陪葬啦，因為佢諗住自己都自殺啊嘛。佢話咁樣做咧，就可以令到女死者永遠喺佢身邊，唔會對佢不忠。 即係嗰啲即係。即係嗰啲傳統嘅諗法咁樣啫， 係 嘛？ 如果係啦，所以頭先我就係話，咁如果純粹係咁即係錢嗰樣嘢咁緊要，咁對你係咪不忠呢樣嘢，佢都其實擺一個好重要嘅位置喎，係咪咧？即係佢會唔會因為女死者對佢不忠，所以佢覺得即係好緊要呢個 point？即等於嗰個上次個的士司機一樣咧，即係錢嗰樣反而係 同埋我懷疑嗰個女死者係因為咧，我唔知嗰、那個。同佢發生性行為嘅另外一個男人係咪一個新相識？我有少少嘅猜測，就係呢個女人係咪已經有另外一個飯票，可以咁樣講，或者男朋友， 所以就掠多你一筆先， 所以好似講嘢咧，唔係咁就住講啦，即係話喂，你一次個可能嘅估計嘅啫嚇，你會唔會俾埋呢兩瓶嘅？我唔係我爆你，但係我嗱，因為可能佢以前唔會咁樣講嘅，以前都係即係借嚟睇下啦，或者啲理由，即係我屋企又爭啲咩錢啊，爸媽有咩剩啊，即係有啲理由去氹呢個男人俾個男人，亦都有俾過，即係起碼都十幾萬，相信都真係有借過嘅嚇，亦都冇還過。咁但係去到呢個情況之下咧，可能個女死者都發覺，唉，都揸乾揸淨。即係都冇乜機會嘅咯，會唔會又即係都唔使咁咩啦？直接啲講，你俾埋兩皮我算啦。如果唔係，我爆你大鑊。會唔會有呢咁樣嘅對話咧？即係有呢咁嘅對話嘅話，就令到嗰個兇手其實就幾刺激嘅喎。因為喂，我真係估唔到你咁樣反面，會唔會有啲咁嘅諗法咧？如果我真係講咗啲咁嘅説話嘅話，佢喺呢個情況之下去即係動咗殺機，或者係即係真係會對佢動手動腳之後錯手殺咗死佢，殺死佢嘅話，咁其實真係絕對有可能 嘅。咁要俾大家去消化下先啦。頭先我哋講咗咁多即係疑點啦，咁啊一陣間我哋會講下即係其實啊。羅錦福咧，佢喺會面記錄嘅時候，佢提過咧，佢點樣即係佢喺殺嗰個過程，佢因為佢會面嘅時候就話自己係係即係佢認緊菩薩嘅，佢係點樣殺法嘅咧？咁一間講啦，但係呢個時候咧，先等阿師王咧就 share 下佢自己嘅一啲即係私密，咁啊講下喂，其實即係你當時係咪都當年啊？即係少年十八二十時都係溝過酒樓妹。是不 是讲有个意识论的 射住佢先。 即是我后来后期呢以经验呢就觉得就酒楼呢在酒楼做呢那些人呢那些感情就比较复杂一点。 为什么这样讲呢 好像呢我在大约22岁的时候已经做了警察的了。在饮茶期间偶然呢识了一个女仔那个女仔17岁。 都細你幾年嘅， 係幾靚嘅嚇，好靚嘅。咁樣我哋就去咗一兩次街啫。咁啊已經好好嘅啦。跟住好咗成兩個禮拜，佢已經即係嚟我屋企啦，同我一齊 過夜咁樣 嘅啦。已經跟住咧，佢又辭咗嗰份工嘅嗰個酒樓。跟住咧嗰兩個禮拜之後咧，好好嘅。其實我嗰兩個禮拜。好像有個新的、即女朋友一起他那兩個禮拜呢他就說去找工作我不是去找他去到另外一間酒樓呢就因為他都幾靚又幾高咁樣，即刻請他當然做知客他回了大約三日工他放工又回來的大約三日左右跟住佢話要同我分手喎，我話咦咩事啊咁樣，佢真係好白咁講，佢話我識咗個經理啊，而家同佢好好啊，所以想同你要同你分手啊。 有冇講嗰啲你又唔掂嗰啲啊？ 冇啊， 你又冇人哋揾錢揾咁多嗰啲咁。 但係我覺得即係好似好 現實啊， 好現實，即係佢唔係現實啊，係好易變啊。我可能咧覺得我即係嗰陣時我又唔係話咁成熟，但係都諗到。可能會唔會去細個咧？我一識到第二個，即刻好易變咯啲感情。 咁當其時佢咁樣講，你有冇動咗殺機啊？ 冇。 咁啊，肯定你冇殺人啦。但係你會唔會好嬲咧？ 好嬲，有真係有嬲，但係咧就嬲咗一兩日到啦。算啦，咁啊算啦。但係因為咧，佢做佢有嚟探過我添喎。有 識之後 又打電話俾我啊，又問點 有冇問你借錢 啊？ 嚇，有冇再問你借多兩皮咁啊？ 冇。 即係由始至終冇錢嘅關係， 冇錢嘅關係， 純粹係感情嘅啫。 你諗下，師王都話啦，佢同嗰個女仔其實唔係好耐啫，即係個感情一兩個一個月到啫喎， 兩個禮拜 之內啊嘛，係咪先？ 爭好多年喎，係咪爭？ 咁都嬲啦。 爭 幾年啫嘛，爭五年啫嘛， 爭四年啊！嗰時你廿歲， 你諗下佢一個月到之內嘅感情，佢都嬲啦。你諗下，如果呢個被告係咪真係好嬲啊？仲要爭咁多錢，我為 你 借 嗰段感情有幾認真啦？如果你自己都係玩玩下，或者你都明知呢段係一個。即係翻緊譜嘅，咁就唔會咁認真嘅，應該。 即係你覺得，如果你係嗰個男人，你會話算啦，你錢我冇得借俾你啊，走啦咁樣，係嘛？ 反而我覺得係咪個男仔想追佢還翻之前嗰啲，佢唔肯，然之後佢自己動咗殺機咧？ 即係為追債，為錢， 即係嬲咧就係去襲擊對方 即係數就喺度嘅嗰條數，但係邊有得追啊？個男人都知道噶啦，係咪先？數啊係曬條數喺度噶啦。 你有幾時？你有幾時借咗錢俾人之後，你追債還到嘅？冇啊，應該。 但係 Sir 佢有冇講大話咧？其實警方會唔會真係 check 翻佢哋大家啲銀行簿啊？睇你有冇曾經攞過啲錢過個數俾佢啊？ 我覺得依個唔重要，通常都冇 check 噶啦。 但係要 proof 佢有冇講大話啊嘛？ 唔係佢中意講乜咪講乜咯。 咁佢 但係 佢 係 咧， 但係咧你最主要。你是真的有殺過人，這個只是可以輔助你說是 有冇個動機喺度啊嘛？因為唔係話為咗依筆錢去殺人噶嘛，係咪先？ 起碼有個動機強烈。 唔係佢話追佢還債，幾時幾月借過咁樣，我哋真係會去 check 啦。但係唔係為咗依筆錢啊？即係佢講乜唔寫落去。 反而我覺得呢個就唔係嗰控方佢會查，如果要係嗰辯方會去舉證，即係嗱，我真係借咗十皮八皮，有曬銀行記錄俾佢，咁對佢嚟講就有利啲，對嗰個即係兇手啊個疑兇嚟講。咁但係所以控方又覺得呢樣嘢唔緊要啦，你係咪都認咗？即是殺人啦，咁我覺得你都係即係謀殺定誤殺咁解啫。 係，但係佢上庭唔認啊嘛，問題係自辯唔認嗰度大件事喎。 佢就話佢係即係跌落去，即係失救致死咁。 係啦，不如我哋聽下嗱，其實都幾緊要就係、是、聽下佢會面記錄嗰時，佢自己係點樣講先。佢真係佢呢一個係口供係即係好重要噶嘛。你曾經講過呢啲説話噶嘛，佢點講咧？聽下先。 我打佢，打到遮骨都爛曬，又用遮骨插佢個肚臍窿。 被告罗锦福在警署的警戒供词之中，绘形绘声地将杀害情妇谭耀素的过程交代清楚，当中反映他当时有几暴戾。 我想着杀死他之后自杀，他不可以对我不忠咯。 不过他上庭自辩的时候又打倒昨日的他，推翻自己曾经认过的事。 其实是警方逼我认的，要我认用石头袭击他，我不说他们就会打我，根本我是被屈谋杀的。 到底陪审员又买不买他账，将他由终身监禁之门救回出来呢？ 他又是那些耳熟能详的情节，就是又被警方屈打成招，不是屈打的，威吓他，说威吓不知道有什么方法，是的，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去威吓他。那他就说其实事实就不是这样的，刚才讲到这么残暴的过程他就没有做的，完全是女死者。首先不是他动手先的，是女死者动手先的，在庭上他就说 这个无从稽考的。 跟着女死者动手先，跟着就大家激烈挣扎之下，他自己跌了地下，自己呢那把遮的遮骨不知道为什么会插落去个肚，跟住嗰块石头又唔知点解会跌咗落嚟压住佢只手，咁大家有图为证啦，佢真系俾个石头压住只手嘅，咁又真系有个遮骨咁样插咗喺佢个腹部嘅，我不过好灵异，我觉得成件事系咪咧？即系呢个意外都几难噶， 绝对系啦。咁你会咁谂，我谂陪审团都会咁谂啦。哇，有冇咁多巧合无啦啦？即系一个人乜都冇做，你又向写喺你面前咁奇怪，即系。咁奇，咁即係你講到咁樣咧，反而對佢即係未必有利啊，對嗰個疑兇啊，因為你講到太過神怪啦，嗰件事根本冇可能發生，係咪有第三者？如果你講有個第三者，咁第三者係邊個咧？佢冇講個第三者，當然係。但如果你真係完全乜都動作都冇做，嗰樣真 係佢有還擊咯， 咁小事即係推推撞撞咁，佢就即係經過幾一連串嘅意外，令到佢死咗，係咪真係咁巧咧？即係人哋更加會懷疑咯。 咁同埋佢砸落嚟嗰下，佢係仲喺現場噶嘛，即係唔係走咗先砸落嚟噶嘛？咁你咁高嘅石头砸落去只手，咁又见到佢瞓喺地下唔喐，咁你就走咗去啦。然之后又去买马，又去掟人哋身份证啊，咁都得噶。 反而佢话佢走离开现场咧，就好正常，即系惊啊嘛。即系就算我唔知嗰人做咩事，突然间死咗我面前，或者突然间晕咗我面前，可能我真系惊，唔知点做。即係好可能會走嘅，咁但係跟住佢就將佢嗰啲證據毀滅咧，呢個就肯定係衰噶啦。即係你做乜要走還走？你做乜要攞曬人哋啲身份證啊？咩抌咗你想點啊？梗係毀滅證據啦，想人哋唔知呢個死者係邊個啦。 又攞翻佢電話喎。 係啦，咁樣好，係啊，即係攞曬啲嘢啦，可能甚至係扮劫殺啦，係咪先？扮俾人打劫，即係總之一連串嘅行動都會證明你係即係有意圖㗎去做㗎。呢件事其實對佢不利嘅，肯定係。 但係即係結果係點咧？結果陪審員咧，竟然係即係判咗佢係因為挑釁殺人嘅，誤殺嘅可以係。 即係班陪審團俾佢啲氣壓到咯，係嘛？ 我覺得佢大家或者分析一下啦，佢有咩著數咧？對佢嚟講，即係因為冇案底啦，冇案底。你嗱不過唔知嘅現場嘅，因為依啲都唔會披露噶嘛，就算有案底，即係我哋而家知啫，我哋而家知。即係話咧，會唔會佢庭上表現？是很出色呢， 如果覺得一個普通的、即酒樓廚房工人呢、即沒有什麼大仇口要、即有一個計劃去殺死一個、女仔，而這個女仔跟她有幾年的 感情啊、性關係的伴侶係咪先？可能都是一時之氣咯，就大家都不知道，即係佢解釋嘅啫，就唔知乜嘢激嬲佢，一時錯手殺死咗佢，係咪先？ 我都係啦，我都覺得即係喺嗰個案情組合翻嚟講咧，都係似係即係俾人激親啊！突然間即係老羞成怒啦。就殺了他，就不是一個預謀的殺人。 即你都信是個女仔激嬲佢先嘅，就挑人係嘛？ 一定是一定係個即係有啲嬲啦，邊個激嬲邊個先咧，就好難講。但係總言之，佢都是一個盛怒之下去殺人，就不是一個預謀，準備帶你去那度去謀殺你嗰種嗰種謀殺案咯。所以我覺得如果判誤殺是是正常的、 不過我覺得判完我都會很不鋸咯，即係你可以咁樣，即係將人哋咁樣嘅屍體擺咗喺個山邊，你又唔理嘅，可以，即係所以成日落曬大雨啊咁樣嗰啲，即係你可以做得出嘅咁樣，即係嗰晚點 瞓咧？即係男人嚟講，或者那個女人咧，佢哋話打完野戰，那個女人仲要講句同你，已經好似冇乜 feel 啊，咁一個男人好嬲噶啦嘛，係咪先？同你一齊。 即係當時可能個女仔真係講咗好多嘢，令佢即係好激氣嘅。咁但係始終你咁樣做法咧，我覺得真係不過喺法理上你又唔可以判佢謀殺嗰度吹脹啊嘛，就係係嘛。咁不過即係講到依啲咁嘅酒樓嘅血案咧，其實好多年前咧，都唔係好多年，三年前到啦，記唔記得喺杏花村呢個稻香嗰度咧有一單咧都幾恐怖嘅，就係講一個男人咧就係即係佢同個老婆又係離咗婚嘅，咁老婆咧就喺嗰度做傳菜嘅。咁有一晚咧，佢就攞住把刀上去嗰個酒樓嗰度咧，就喺嗰個樓面嗰度咧，鑑生劈死佢老婆啊嘛！ 離咗婚幾耐啊？ 咁唔記得咗啦。即係但係，我覺得有啲即係有一啲喺酒樓界發生嘅呢啲血案咧，其實真係好深刻啊！我自己覺得好恐怖，因為嗰個酒樓我成日都去食嘢嘅，即係諗下點可能無端端可以喺度咁樣去斬死人嘅咧？咁另外一單又喺柴灣嘅，就喺嗰啲食肆嗰度，咁又係一個。就係、是、呢個酒樓界，我唔記得做乜嘅啦。佢係走去放火啊，翻去即係翻去酒樓嗰度。佢啱啱落場嗰時咧，佢就放火，跟住咧就整死咗人咯。整好似係老婆同埋一個同事都死埋嘅酒樓嗰度。咁啊，所以就都有好多呢啲血案咧，好深刻嘅呢個。 桃色糾紛啊，真 係唔係錢緊就係感情 啦。令人咧真係好失曬理智啊嘛。 咁啊，喺呢個嗱呢單我哋今日講到呢度啦。咁啊，獅王咧有冇啲乜嘢？案件同我哋分享咧，即係譬如關於頭先你講到咧，有啲案件咧，即係喺呢一個打呢一個案中案嘅時候咧，嗱，因為頭先呢一個被告咧，佢係冇打案中案啊嘛，即係佢又話俾差人老屈啦，即係逼佢講咗啲唔想講嘅嘢啦，即係唔係真嘅嘢啦。咁但係你有冇聽過一啲係即係打呢個案中案打得甩嘅咧？ 都有嘅，好似我以前有一單案件咧，就係、是即係俗稱案中案就係打 WOD 啦，打我哋嘅警戒口供啦。咁啊警戒口供佢係認曬，但係咧佢梗係上台由律師透過話俾人不打成招啊，或者係差人要佢咁寫啊，唔寫啊俾人打咁樣。我哋試過有一單咧，就其中一份咧就打 WOD 咧就甩咗嘅，因為咧佢打嗰個時間啦，嗰個時間咧係空白咗嘅，咁樣個律師問佢，問我啲同事話去咗邊度，佢答唔出。 你先係佢問口供嘅時候空白咗啊？定係 係佢寫嗰個時間啊？因為有時間噶嘛，幾點幾點 即係問嗰個被告做過乜嘢？ 被告做過乜嘢？完咗呢段時間，下一段又再開始休息，佢又話去咗飲茶啊，即係唔講唔到嗰段時間做啲乜嘢嘢咯，寫錯咗咯，咁啊依份口供啊全唔全？作廢嘅啦，即刻唔成立嘅啦，咁啊要靠第二啲嚟輔助證供啊，或者環境證供啊，現場係咪確認 red hander 啊斷證啊，即係靠第二啲咯。有時咧現場斷證咧都未必入罪喎，有時。 因為即係程序上有問題，所以救咗命。 證人嘅問題。 證人問題。 係啊，我以又係做過單案件啦，就係睇住佢喺度撬閘，有個證人爆竊。撬個閘，跟住拉咗佢之後咧，揾埋嗰啲叫 SEO， 我而家唔記得嗰啲科學鑑證嗰啲咧，喺身上揾翻啲鐵碎啊，撕蝕曬件衫啊，啲頭髮啊，但係都入唔到罪，因為個證人上堂講咗一句嘅啫，就係、是、我認錯咗人。 夠啦， 已經冇得打， 所以好難好難講噶。即係你話嗰啲口供咧，嗰啲有好多時真係屬於誤導。我琴晚咧就睇咗一個鏗槍集啊，唔該鏗槍集定係港台啦。佢講到一單 case 咧，就係講一啲即係被冤屈嘅案件啦嚇。嗰單有兩單嘅，其中一單 case 咧就係講一個中港貨車司機，佢揸住架貨櫃。 咁有一日咧，佢就過關嘅時候，俾人就抄到個貨櫃入邊咧，有大概一七分之一到，總之一部分嘅貨咧係假貨，就係啲咩假貨？啲冇牌貨，就係啲電話同埋啲手袋。咁佢就聲稱咧，嗰啲貨咧就即係唔係佢啦，當然係即係佢代人運嘅啫。咁佢係問過個貨主入邊係咪堅嘅嗰啲，咁個貨主梗係同佢講係堅嘅啦，唔通話俾你假咩？咁佢就話：咁既然你都話係堅啦，其實我亦都無從稽考，我都睇唔出佢係假定真嘅啦。老實講，咁佢就照過關。過關之後，佢就俾人捉咗，咁啊告佢啦。咁佢原本佢就唔認罪嘅，咁但係咧點知佢話佢當其時有個法援嘅律師就同佢講：喂，你呢啲嘢咧要嗱佢咁講啊嚇，呢啲要認罪嘅喎，你唔認罪咧有排搞你嘅，你要可能成日上堂，你知中港司機唔得閒啦，要揾食噶嘛，咁啊最好唔好啦。喂，如果你認咗罪咧，都可能係即係社會服務令定咩嘅啫， 香港拉， 香港拉。香港拉下海關，咁跟住佢就話，咁如果咁唔煩，佢就認咗罪啦。因為嗰位司機咧就係冇乜唔係有學歷嘅，亦即係小學程度啫，就50多歲。咁其實對於法律啲嘢應該唔係好認識啊。咁佢據講佢就咁樣就話認咗罪。及後咧，佢到上庭嘅時候咧，佢就話見過錦化官，咁佢諗住錦化官啊，同佢講啲即係循例嘅嘢，就即係可能話俾聽將會判錦化令啊之類嗰啲服務令啊啲咁嘅嘢。但係錦化官同佢講唔係喎，阿乜生。你咁樣認咗，你坐硬喎、哦。佢到嗰一刻佢先知道咧，原來佢係坐緊嘅。如果你咁樣認咗啊，佢但係同佢講話嗌佢認嗰個係法援嘅律師喎、哦，係幫佢辯護嘅律師喎、 哦、好多人驚。 及後佢真係坐咗半年啦，因為咁而坐咗半年，仲即係經過咗一大堆嘅折磨啦，即係翻出嚟之後冇辦法再揾到工作，佢有案底啊。後屘幾年之後咧，佢經過一啲另外啲途徑咧去上訴，有人幫佢上訴。上訴庭咧就直頭咧就連開庭都唔使，淨係審住啲文件就話佢係上訴成功啦，即係個案底可以取消。但係佢已經坐咗成半年啊嘛，佢仲經歷咗幾年就俾人冤屈嘅，最後工都揾唔到，錢都冇曬嘅經歷喎。即係證明咧有啲嘢咧，即係唔好完全相信嗰啲法律程序，即係當中嗰啲人啊，即係你都要自己要分析一下。如果你係冇認，個律師嘅俾個最大嘅意見咧，都係話你係冇做過，你死都唔好認。即係你認咗之後，你諗住去到上庭之後推翻嗰個口供咧，係好難噶。即係佢未法官或者陪審員等等都未必會信你，就即係當你係認咗㗎。你第一個口供係好緊要。即係之前我哋有啲即係警戒嘅人員都會咁講過我哋啦。即係你冇做過你就死都唔好認。即係真係你就算你俾人打 啊！哇！咁講翻呢單案，如果佢當時真係俾人哋呢、這個羅錦福咧，即係俾人威逼下咧，佢認咗罪啦、其實佢都係諗住即係可以上庭拗翻生啦。咁佢其實真係好彩嘅啫，俾你拗翻生嘅啫。你諗下，你喺會面嗰度，你係認曬喎，嗰個狂文嗰度認曬喎。咁其實陪審員都考 佢認殺人啫，佢認殺人啫， 認謀殺噶。 佢可能只會咁講咧。嗰啲陪審員咧就會睇翻，因為佢有陪審員嗰下好啊嘛。即係有啲頭先嗰單 case 咧就冇啊，得裁判官嘅啫，係冇陪審員去考慮。陪審員係普通人啊嘛，我成日都講，普通人就唔識咁多法律觀點。 佢會唔會即刻俾你自辯嗰下去感染多啲？即係多過你嗰、那個， 同埋佢會諗嗰個故仔，即係好似我哋三個坐喺度聽，我成件故仔，我咁都會諗自己諗咗個故仔出嚟，就係佢都係俾個女人呃啊，大家有啲感情瓜葛，一時氣憤而殺人， 即係唔會覺得係咁大嘅殺機。 係啦，你覺得佢冇殺機啊嘛，即係唔係諗住捉你嗰度就謀殺你啊嘛。咁於是乎，佢之前講嗰啲咩口供咧，嗰啲陪審員都未必太 已經過濾咗啦， 即係純粹係諗下你現場實證係點樣，就判咗佢誤殺咯。但係好似頭先我講個 case， 因為佢冇陪審員㗎，佢去裁判處嗰度上，咁個法官就純粹睇佢個法。觀點，既然你認咗咧，你就係要孭飛啦。嗰啲冇牌貨係屬於你嘅，因為你認咗係屬於你嘅，咁你就坐硬啦，就諸如佢被判監咯。及後先再因為其他即係去判翻個法律觀點，先可以上訴成功咯。 所以咧，有時咧，我覺得係好唔公平嘅喺香港啲法律。有時你唔係去到高院冇裁依個陪審團咧，喺裁判全地院咧，全部都係靠嗰個官。好似頭先阿阿麗麗講呢單案件咧，其實如果佢真係啊～死拗住唔認，同時咧叫海關，你唔揾個貨主出嚟咯，實揾到噶，係咪先？ 係 貨主出嚟逼個貨主，如果貨主佢都話我唔知啊，可能係換咗我啲嘢噶咋，我全部俾堅嘢去，咁啊冇嘢講啦。如果貨主話係啊，有係我叫佢運過嚟，有啲係假貨啦，咁佢一定冇事啦。 係 點解冇個貨主咧？ 其實就係嗰個嗱，即係純粹用呢間 case 嚟講，就係、是、個法援律師好有問題咧，佢都冇去做呢一大扎嘅程序。咁就我所以頭先講咧。即係有時法援嗰啲，你唔知佢咩律師，或者就算你用俾錢請都好，你唔知嗰個律師究竟有幾盡責啊！即係等於你成日提嗰個法仔嗰單 case 啦，咁佢都會強調嗰個法援嘅律師基本上就冇幫佢做任何嘢，即係直頭係嗌佢認罪 先。基本上嚟一兩次就算㗎啦。 好多呢啲情況，所以話咧，你嗰個法律程序你唔可以完全即係大安旨意當自己會有人幫到你，即係你自己要幫咗自己先。如果你真係冇做嘅話咧，你真係唔好認。 即係無論喺咩情況之下，你都要 keep 住唔好認喎。原來， 嗯， 啊呢，這個好大嘅，好影響你個判決㗎嚇。 咁你係咁俾人係揾電話簿搭住佢心口，係咁打你。 咁啊 係 啊，但係即係你自己行下啦。 假設 你 打過嗰只， 即係其實你打唔打，你都會你認咗嘅話， 捱埋到先。 依家真係明白。即係當然我都明白，即係如果去到真係有人嚴刑逼供嘅，你好難唔認。但係你要諗下個後果啊！即係你認咗之後咧，你諗住推翻口供，等於魚尾法啦。推唔推翻到啊？ 雖然今日我哋講呢個係一個成功例子嚟嘅， 不過我覺得佢因為佢唔係推翻咗個口供，而係嗰啲陪審員相信嗰個情況啊。 係，咁你都要講得好先。你到現場嘅時候，你自己都亂曬啦，同埋你諗住死啦，我之前認咗喎，大鑊，我自己亂曬陣腳，咁啊即係。 咁樣其實咧，嗰陪審員選咧都好緊要嘅喎。即係如果個被告人咧，佢反唔反對？如果佢清一色揾曬啲男人做陪審團，可能會同情佢，如果你全部女人就死火啦。 咁，但亦都要即係嗰個辯方律師睇下會唔會幫佢做呢啲嘢啦。老實講，那個被告可能乜唔識呢啲咁嘅法律程序，唔知道邊啲對佢有利或者冇利啊，大家都未必識噶嘛。即係咁講真，去到呢啲情況都要睇下你好唔好彩嘅。你遇到個咩人幫你辯護，或者係邊一班陪審員去判你咧，咁都係好大影響嘅。 係，最後補充翻啦，頭先就話判咗誤殺啦，咁判刑係幾多咧？係八年嘅。 嗱，已經出咗獄噶啦。 你覺得？ 八年。 花家姐覺得係 好輕啊！你覺得 好輕啊？ 我諗呢單會好過嗰單校長消失案嘅。 嗯， 嗰單咧即係殺咗個女會計啊，嗰個幕外校長咧，佢仲要燒埋屍咧，佢判九年嘅喎。 咁點？ 我都唔明點解嗰單好有預謀啊！做咁多嘢， 係咯，同埋咁殘忍係嘛？ 因為校長辯護得好咯，同埋佢有一個誠信咯，之前好多家長讚佢啊嘛。 但有誠信咪應該死得更嚴重咯，即係你本身 校長唔會講大話噶嘛，係咪先？ 如果個神父或者牧師殺死人，可能判三個月。 哦，可以咁講㗎。 咁啊，未必嘅。 呢啲係一種觀感嚟嘅啫。 但 係 呢個即 係 陪審員嘅制度就係梗係有利有不利㗎啦，係咪先？如果冇陪審團，淨係個法官判你，其實你係一個人去判你嘅啫。 唔 係 點解成日著曬西裝咁上庭啫？係咪先？ 咁呢個 你爛達達咁上庭，你估你會成功咩？ 你試下咯。 咁試下。揾錢先，睇你口才有幾好咯，係咪先？嗌你咁啊點啦，即係死都拗翻。 唔 係， 千祈唔好咁諗啊！即係有啲人就係嗱，有另外一個 case 嗱。如果大家唔嘥時間，我又講埋琴晚我睇完嗰個電視節目嗰個 case。嗰個 case 係點咧？就係一個人咧，好無厘頭嘅。佢喺街行過咧，突然間有個阿叔捉住佢，喂，你頭先做乜？喺我架車度，喺我架 van 仔嗰度，個 van 仔據聞就派喺個路邊啦。你喺我 van 之後偷咗我電話做咩？嗰個友直情係乜都唔知噶。我當佢冇做過啊，我冇做過。佢就話嚇咩事啊？冇喎。跟住佢就喺度懷疑緊嗰個阿叔係其實想走埋嚟屈佢錢嘅啫，於是乎佢咪話報警啦，等差人嚟睇下點啦。佢諗住我根本完全冇做過，連你架車係邊度都唔知，你係邊位我又唔知電咩話啫。跟住個差人嚟到就睇啦，喺佢身上面搜身揾唔到個電話，去佢即係屋企啊或者地方都揾唔到個電話。咁佢諗咁冇事噶咯喎，咁我又冇咩事啦係嘛？跟住乎去到上庭，佢諗住就唔認罪啦，我冇做過。跟住佢最後俾人告另一條罪，就叫做干預汽車。我都唔知咩叫干預汽車啊！ 干預汽車有呢條罪㗎？ 係啦，有呢條罪嘅，但係 交通㗎呢條 交通嘅，但係呢條罪咧，佢諗住干預汽車，我連你架車喺邊都唔知，我何來有干預汽車？跟住當然都有搜證啦，就去嗰架即係據嗰個人嗰個控方嘅嗰個 van 仔嗰度去掃指紋啦，一啲都掃唔到，一啲證據都冇，即係 冇事啦。 係啦，你都諗冇事啊嘛？ 做咩事啊？ 最後佢係被判入獄咗三個月㗎。 Why？ 因为他干预汽车罪成立，不知道为什么的。啊，即是那个裁判官最裁判官就认为他是有的，还有我忘记了，应该有个 point 就是。 是不是扫到指模？ 没有，完全，如果有指模就证明你接触过车，根本都没有。啊， 咦，难道他有超能力？ 他最后那个裁判官是判了他三个月，他真的错了的。他也是心心不忿出来之后，因为他不认罪，他怎么不认罪？他有人曾经跟他说，喂，你干预汽车这些可能是小事来的，你认了罪可能都是即社会服务令有个案底，就没什么事的，你不要不如认了他。但他真的觉得自己完全没有做过这件事，非常之无厘头。我在街无端端被人捉住都不知道为什么，他就不认之后呢，他最后真的被人判了三个月的即坐监。出来之后他也是因为其他的途径去帮手上诉，上诉的理由很简单，那个帮他上诉的律师就是说，如果干预汽车，他干预汽车做了什么，他就说他很大力地删了他的车的门， 那我不知道什么， 是的，一来有指模，那他没有啦，那没有证据的，但就算他有做到，他很大力地删了个车门， So what？ 點解要判監咁嚴重？佢話咧，如果你干預汽車嘅罪係咁樣就會成立嘅話，呢件事就好大啦。咁你 頭、啊、 你無厘頭去閂嘅的士門，你都賴嘢嘅喎。 係咯， 嚇、啊，即係我落車閂嗰啲車門，俾人個的士唔個的士司機唔足唔個唔滿意我閂得大力，就係咩告我干預汽車，我咪賴嘢。於是乎佢因為咁嘅法律觀點咧，佢先至打得翻，即係又係即係撤銷咗個控罪啦，即係個案底清洗咗啦。問題佢都坐咗監咯。都要受嘅嘢，即係好無厘頭嘅冤獄已經受咗啦，係嘛？都有咁嘅情況，所以咧， 只能夠攞翻啖氣啊！ 所以我話呢啲法律咧，唔係話真係百分百係好公平嘅，都係睇人噶嘛，即係要小心呢樣。 從來未公平過， 啊、絕對係，即係我都估唔到佢會入罪。 家姐好似唔係好信香港嘅法律啊！ 我覺得唔係淨係香港嘅，係 真 係世界各地都會 嘅。 太過黑暗嘅世界，世界各地都會得。即係你睇呢個 case， 你咪覺得好無厘頭啊？係真係個 case 嚟喎，唔係吹喎、 啊。下次我有機會講我爸爸單 case。 喂，好啊，好啊， 好 啊，簡單。 下次啫， 簡單嘅咋，但係咧就好唔抵啊！ 再約你啦，咁樣好嘛？ 大把機會啊，你成日都上嚟 啊！大把機會，好多謝思華 ，OK， 今日時間夠， 好多 謝曬， 拜 拜。 拜拜